蛋是现代人的食谱中常见的搭配之一，每个人呢都能说出一堆吃鸡蛋的好处。可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吃的鸡蛋就不是来自于母鸡的辛勤努力，而是酵母菌的神奇作用。酵母菌是如何生产出鸡蛋的呢？这种鸡蛋是真正意义上的鸡蛋吗？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对于身体有没有不同的作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母鸡真要下岗了吗？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7月17号，我们和大家呢一开始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894年的7月17号，比利时的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勒梅特出生了。他呢对于整个人类的贡献是提出了宇宙大爆炸这个学说。在121年前的这一天呢，勒梅特出生。他曾经担任过的职业呢是一位牧师，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呢，勒梅特还作为土木工程师在比利时的军队当中担任过炮兵的军官，但是后来成为了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1923到1924年期间呢，勒梅特来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在那儿了解到了天文学家哈勃以及呢沙普利关于宇宙膨胀的研究。在1927年，勒梅特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他的宇宙模型呢是起源于一个原始原子的爆炸。根据呢这个理论啊，星际的退行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框架当中也是得到了解释。虽然说呢宇宙膨胀模型呢早已经有人提出，但是经过修改的勒梅特的理论在后来的宇宙论当中已经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除此之外，勒梅特还研究过宇宙射线和三体问题啊。三体这个词儿现在挺火啊，有一部小说叫做《三体》，据说现在还正在拍电影。勒梅特呢提出的三体问题是用数学方法描述三个相互吸引的物体在空间当中的运动。虽然说呢宇宙大爆炸是一个假说，但是对于目前的人类科学而言，宇宙大爆炸也是大家呢最认可的宇宙起源的说法之一。刚才呀和大家来说了一下呢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非常著名的比利时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勒梅特出生了，提出了宇宙大爆炸。这个是遥远的啊，关于这个过去和未来的事情。接下来玉龙和大家来说一说身边的这些科学新鲜事儿啊。来说第一件事儿是和手机有关系。现在手机呢在大家的生活中呢已经是很普及了啊，有些人呢不止一部手机，两部三部这都是有的。但是您的手机呢买到手中的都是成品，有没有可能自己买来的手机就像是很多电脑刚刚啊进入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流行攒机器啊，我去组装一台电脑。最近呢荷兰有一家叫做 Fairphone 的公司开出了模块化智能手机，这是由他们呢所开发出来的。这个手机呢昨天已经开始预定了。目前这家叫做 Fairphone 的公司呢所准备的订单数量是1.5万部，预计呢会在今年11月份开始发货。这个手机的价格呢也不便宜啊，525欧元，这约合人民币呢这价格呢也得4-5千块钱了。这款手机呢目前只是在欧洲地区去发售，其他呢全球别的地方呢目前都还没有发售的计划，而且这家公司呢也没有表示说是不是将来会进军其他更多的地区。这款手机配备了5英寸的全高清显示屏，安卓5.1系统，4G LTE 以及高通的4核处理器。它是呢这家公司推出的首款全模块化的智能手机，估计也是全球的第一块量产的全模块化的智能手机。 很多人呢买到这个手机之后啊，未来可以怎么用呢？就是在家里要是手机坏了，比如说有点问题，屏幕被摔碎了，咱就不用去支付高额的维修费，直接呢再去买一块屏幕给它换上去。或者呢手机用了一段时间，你觉得 CPU 变慢了啊，这个内存不够了，整个手机用起来是感觉越来越陈旧了，可以来去购买新的硬件来对它进行自己的升级。这也是对于很多手机爱好者而言的一种非常新鲜而且是很时尚的玩法。刚才说的手机，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呢，也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生活而言非常重要的一样物件。这物件呢就是电脑，每一台电脑都离不开操作系统。之前有传言说呢，微软即将向用户发售的 Windows 10这个系统呢，将会采用微软公司历史上第一次呢，把它的介质啊从光盘变为了 U 盘。最近这个传言已经变成真的了，美国亚马逊网站已经开始提供了闪盘，也就是 U 盘版本的预定。在美国的亚马逊网站当中呢，以 U 盘交付的家庭版的 Win 10的售价是$119.99，而专业版的价格呢是$199.99。现在呀，笔记本电脑呈现的趋势是越来越薄啊，这薄能薄到什么程度呢？就已经是薄的连光驱可能都不用了。其实最新的所发布的一些，比如说苹果的电脑啊，或者一些更薄的笔记本的电脑啊，光驱早已经没有了，在上面的接口，甚至连网线的接口啊，网线的接口其实很早以前有一些电脑都已经放弃了，只剩下最后的一个接口，就是一个电源接口。这个接口呢，不但可以接电源，也能够接一些外置的设备。大量的新的笔记本淘汰了光驱，所以说微软这次发布的闪盘的操作系统呢，也是符合市场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呢，刚才跟大家说的 Win10 的产品呢，仅仅是面向首次购买 Win10 或者曾经使用 XP 的系统的老用户。过去呢，使用 XP 系统或者您打算买 Win10 啊，感受一下 Windows 的产品是需要去用这个 U 盘的。而现在使用 Win7 或者 Windows 8.1 的用户都可以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0。这个升级呢，对于整个中华区而言啊，大概可能会在7、8月份就开始升级了。而且据说未来啊 ，Win10 将进行一个长期的市场占有。这个所谓的长期的市场占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呢用 Windows 的产品呢，比如说 Windows 95啊、98呀、Windows ME 啊、NT 啊、XP 啊等等啊，每次都有一些名字的更换，每一次呢换系统啊，大家都需要把这个系统重新给它这个格式化硬盘，换一个新的系统。而未来呢 Windows 的版本呢将会进行呢不断的升级。这个升级呢就像是很多人用苹果一样，比如说苹果的那个iOS 系统啊，这个系统就是在不断的一些升级，其实不会说出现一个取代的版本。好了，关于 Windows 10呢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揭秘一个人的身体当中的谜团。说到这个谜团啊，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个这种场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尴尬，这个尴尬呢就是天气热了，一热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汗，尤其是脚部。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脚部呢会散发出非常令人可能难以接近的味道，这种味道也会让大家在公共场合表现得非常尴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美国化学学会的科学家呢最新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呢人体的皮肤的表面活跃着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呢和脚汗混合之后会散发出一种发臭的酸性物质。科学家们说了，人体的皮肤表面分布着不同程度的汗腺，通过排出汗液的方式为皮肤降温，而脚部的汗腺的密集度是最高的。汗液本身啊是没有味道的，但为什么脚出了汗之后会变臭呢？原来是因为呢脚上的鞋袜让汗液不易挥发，泡在汗液当中的双脚呢因为不透气滋生了大量的细菌，这些细菌呢会在脚部繁衍活跃并且散发出臭气。这些臭气的来源科学家们都已经研究清楚了啊，是来自于细菌的排泄物。细菌的排泄物呢分别是丙酸、甲硫醇酸和异物酸。比如说甲硫醇酸的产生呢会使我们的双脚呢产生类似硫磺啊，还有包括呢一些干酪的气味。异物酸呢会使脚部呢发出干酪的气味以及呢这些变质的醋酸的味道，还有呢丙酸会让脚部产生酸臭的味道。科学家也表示，现在呢已经找到这个根源了，想让自己的脚不臭啊，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可以 勤洗脚，以及呢除去脚部的死皮，穿干净的袜子和鞋子，经常要晾晒鞋子，以及呢往脚部喷洒一些除菌剂、除臭剂，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啊，还提醒各位啊，这个科学家研究还发现了，在蚊子的世界当中，他们特别喜欢呢找这个脚有味道的人。我们都知道母蚊子是借助呢嘴部的特殊器官来寻找目标。当人类的脚部出汗的时候啊，会散发出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也会成为他们的叮咬的目标之一。过去还听过一些说法啊，有些人说我这脚味道比较大，这味道大呢我可以把蚊子熏跑。您这想法反倒是错了，蚊子会根据这个味道来找到你。刚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了，说科学家们找到一些方法来研究出了人的身上的这个气味，尤其是脚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来的。有这个困惑的朋友，玉龙也给您支了一招，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大问题。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带来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和大家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和吃鸡蛋有关系。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鸡蛋是现代人的食谱中常见的搭配之一，每个人呢都能说出一堆吃鸡蛋的好处。可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吃的鸡蛋就不是来自于母鸡的辛勤努力，而是酵母菌的神奇作用。酵母菌是如何生产出鸡蛋的呢？这种鸡蛋是真正意义上的鸡蛋吗？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对于身体有没有不同的作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母鸡真要下岗了吗？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直播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呢有关鸡蛋的事儿啊。我们提出的话题是，母鸡是不是未来有一天可能会下岗呢？让母鸡下岗的原因是什么？要说呢，美国有一家食品公司，他们的研究人员呢最近对外表示，他们已经研究了一种技术，这个技术呢可以通过转基因的方法使酵母菌制造蛋白质产品，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现在呢，这家公司已经前期投入了170万美元，他们呢所制造出来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蛋白。有些朋友呢可能在这方面，比如说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啊，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习惯，觉得吃鸡蛋呢是一件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啊，素食主义通过转基因方式，酵母菌呢所发酵出来的鸡蛋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这个鸡蛋能不能吃，和真的鸡蛋有没有什么区别，以及呢刚才说的酵母菌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国家二级营养师于良，欢迎于良，你好。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在电话当中等待着我们，食品营养与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赵建京，欢迎赵老师，你好。 大家好。 啊，刚才我们也和各位聊了聊啊，就现在鸡蛋的生产方式跟大家都说了，未来可能会采取发酵的方式，用酵母菌来去生产鸡蛋。不过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讲到的是，这个和我们之前说的假鸡蛋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也曾经跟大家来辟过谣，什么用做出来的假壳里面装的一些假蛋黄，这种假鸡蛋其实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一个鸡蛋才卖多少钱啊，他做这样的一个假鸡蛋的成本真的是太划不来了。但是今儿和大家说的这个鸡蛋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鸡蛋呢？赵老师您怎么看啊？ 嗯，其实我也是那个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然后也上了这个里面提到的这个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去看了。然后其实它这种的所谓的说人造的这个鸡蛋，它只是强调它现在就是说通过酵母菌生产出来的是蛋清，也就是说鸡蛋的蛋白的那部分，然后并不是真正的说做出一颗鸡蛋这样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概念哈。可能很多人想到说一想到人造鸡蛋就是我们看到的一颗鸡蛋，而不是这样子的。 嗯， 就这个鸡蛋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鸡蛋， 对对对， 这个鸡蛋它实际上就是蛋清， 它实际上就是蛋清，就像之前李嘉诚他投资研究出的那个鸡蛋， 嗯， 它那个可能是蛋黄， 嗯 啊，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蛋清的状态，它并不是像我们常见的一个完整的圆圆的鸡蛋。 哎，那你说这两家要组合到一块儿的话，就能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鸡蛋出来？ 嗯，它也不一定能组合成完整的鸡蛋，但是它肯定是有蛋清有蛋黄， 嗯， 但是它这个蛋清和蛋黄也并非完全的意义上是我们常见的鸡蛋的这种两个蛋清蛋黄之间的这种成分，它也是有一定差异的。 嗯，来，梁子，你跟大家说说这差异在哪儿啊？ 它根据我们这个新闻里来讲的，它的这个蛋清它是用一种转基因的方式来做的，它实际上是把蛋清当中的常见的这种 DNA 给它测出来，然后把它提炼出来，借助这个酵母菌，然后把它嫁接在酵母菌身上，让这个酵母菌它本身产生这种繁殖，然后让它在繁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翻译， 嗯， 然后形成了就相当于把这个蛋清的这种 DNA 给它不断的繁殖出来， 嗯， 然后形成了这个蛋清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这种物质出来， 嗯， 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我们简单说的这么简单，它肯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的问题， 嗯， 然后呢整体来讲原理它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来把它整个的给它研发出来，然后形成的这种盒装的蛋白，也就是这个蛋清的这种状态。 嗯，这个蛋清呢，你刚才跟大家解释，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种 DNA 测序的方式，把它的编码都知道了。我就按照你这个编码，我抄写，不断的抄写，不断的复制，采用酵母菌来去给它进行。 对，用酵母菌去给它繁殖去复制。 这个复制出来的蛋清和母鸡真正产出来的鸡蛋里的蛋清是会一样吗？还是说多少会有区别？ 从理论上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从把它鸡蛋蛋清的这个 DNA 给它测出来， 嗯， 提出来，然后就用这种蛋清的 DNA 去繁殖，理论上它是一样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毕竟没有发现完整在鸡蛋当中的一些东西，所以它可能在一些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包括其他的营养素方面，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从这个蛋白质的角度来讲，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嗯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技术啊，叫通过转基因的技术，让酵母菌来去繁殖，或者呢，让它来去承载着， 它相当于是个工厂。酵母菌 对承载着这个蛋清的繁殖， 嗯 啊，不断的去复制， 嗯， 那再跟赵老师食品安全营养专家赵老师聊一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转基因的技术，把它用在蛋清的繁殖当中，您觉得这方面会有食品的风险吗？ 嗯，其实这个就是说利用酵母菌然后来生产蛋白，这个也不是说仅仅就用在就是这是首创哈，因为酵母然后它在一些医药的那个生产过程中也是应用很广泛的，因为酵母它本身是一种非常就是常见，而且呢它本身没有什么无害的这样一种细菌，而且呢就是我们通过基因改造呢让它能够按我们所想的然后去生产某一些蛋白，这个本身是没有安全问题的， 嗯， 这个不用担心。 就是关于酵母菌的使用是用在很多地方是吗，赵老师？ 对对对，嗯， 刚才说在一些药品的制造当中都是会有的。 对对对， 那我们选择酵母菌的原因是什么呀？ 酵母菌，然后因为它一个是那个它本身没有是不会带来一些那个健康的风险，因为大家做平时我们家里面然后做一些发酵食品，然后蒸馒头呀或者家里面做这些都是我们用的那个酵母嘛，其实就是酵母菌。 嗯， 然后它除了说不会引入一些有害的物质，另外它本身也是有营养价值的，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酵母片，然后能帮助消化，另外能够帮助补充 B 族维生素。 是的。 所以等于就是说，作为一个那个工厂，就是一个加工厂，它本身是没有害处的。另外一个，它也考虑到它那个就是通过这个转基因技术，然后它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所以呢，它应用的比较多。 嗯，那它为什么只是复制蛋清不复制蛋黄啊？是因为蛋黄复制不出来吗？ 这个其实你要是让它就是定量的产生什么东西，这个就是通过基因的手段，你让它去表达哪个基因，然后它就能按照你在家你那个给它转的那个基因这样去生产。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这个新闻里面提到这个公司，然后它会去做蛋清而不是去做蛋黄，因为它只是一个起步，它的目标是要去做鸡蛋，但是它现在仅仅是开始。因为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这个鸡蛋呢它最主要的营养是提供蛋白，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呀、然后那个这些营养成分都很丰富，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它这个研究，它现在还不主要是说面对消费者，它面对消费者可能 你看到的，以前有新闻就是说到的这个做出来一些其他的一些用植物蛋白然后做的这个鸡蛋的一些替用品吧。 嗯， 它其实并不是大家看到的是蛋清，而它更多的面对的是就是中间的一些就是食品的一些就是生产者。 嗯，就这些生产者他需要这种动物蛋白来去生产食品。 不，他是需要鸡蛋的蛋白去那个生产食品，比如说做蛋糕或做一些焙烤食品、 嗯、 我们看到配料里面都有鸡蛋、嗯、而他在这个用这个鸡蛋的时候，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鸡蛋它并不是说以鲜鸡蛋这种形式去用的，而是用蛋粉啊、 嗯、 或者是那个分离的蛋清啊或者分离的蛋黄这样子。所以他现在主要面对的还是就是我们说中间可能消费者接触不太多的就是配料这个角度这样去用的、 嗯、作为一种食品原料在使用。我听说有些人吃鸡蛋会过敏，如果说是这种通过基因复制出来的鸡蛋，是不是就不存在这个过敏的情况呢？赵老师。 嗯，过敏的话主要是源于有些人可能对某些蛋白，刚才我们提到说他现在他说的是就是几乎可以跟那个就是鸡蛋的蛋清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蛋清里面它也不仅仅说是一种蛋白，它也包括很多种，而且可能过敏的那个人群他对里面的某一种蛋白的成分过敏。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看到咱们看到他在宣传里面然后会提到说这个是能够帮助降低一些过敏的情况的发生，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完全就能避免这个情况。 嗯，因为它当时复制的 嗯 就是动物蛋白本身的那个序列， 嗯， 就按照原本的那个就是鸡蛋里面的蛋白抄下来的，蛋白里面有什么东西经过酵母菌的复制之后就会变成什么。但是刚才呢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酵母菌作为一个载体来去复制鸡蛋里面的蛋清、 嗯、 那除了说蛋清之外，酵母菌是不是还可以复制一些别的，例如说将来我们让酵母菌来去复制一个馒头出来，复制一碗米饭出来，于良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我觉得它是短期来看它是先复制其中的一种营养素或者一种物质、 嗯、 像鸡蛋蛋清里边像刚才建京说的它有很多种蛋白质，它可能仅仅是复制的这种蛋白质。那我们来复制馒头，我们复制什么？我们复制面粉当中的哪种蛋白吗？还是来复制面粉当中的碳水，还是复制什么的？我觉得它是可能短期来看它是一个定向的一个物质，但是如果长期来看它可能把这个复制出来以后再去复制别的，然后把它们融合到一起， 嗯， 这也不是不可能在以后。 对，就是同样都是酵母菌，只不过呢在它的身上给它派不同的任务， 嗯， 有一些酵母菌去复制蛋白，有一些去复制比如说淀粉， 嗯 啊，在这些 我们这么认为的。 但是咱们今天来说这个设想是特别的简单，但是你真的在实践的操作过程中可能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过一件事啊，在荷兰有科学家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就 3D 打印的这个针把那个小细胞一个一个给它打在一个搭好的架子上，打出来一块汉堡里面的肉， 嗯， 这块肉呢卖的人民币的价格得200万， 嗯，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贵的啊。 嗯， 所以你说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生产，咱们现在和大家来说的是一个科学的前沿，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从实验室可以走到工厂，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只要敢想也许真的会有这么一天。而且现在整个畜牧业的饲养的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呢在饲养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相关的风险，你通过这种人造的方式，这个风险赵老师在您看来是不是也可以去降低很多呀？ 对，目前来看的话是能够降低一些。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不管说刚才咱们说那个说到鸡蛋的问题就涉及到要养鸡对吧，然后还有呢我也看到就是美国有一个小公司它也是在那个用转基因酵母然后来做那个人造的牛奶， 嗯， 它已经在有研究出来的。但是呢对，他也是提到说这个牛奶然后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能够生产出来的话，那就避免了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那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哈，包括环境的污染呀，就是各方面的问题，然后能够降低一些能耗吧。 对，我这两天呢也是参与到我们北京广播电台呢组织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活动中，来去实地探访一些生产企业，看看这些生产企业有没有什么非常棒的值得去推广的可以和大家分享的环保新理念。我们昨天去了某一家北京生产鸡蛋的企业，我就不提名字了啊，暂且不给他们做广告，我就去观看了整个鸡蛋的生产流程。其实呢你从管理上来讲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一家企业，在市面上我们吃的据说 60%到70%的鸡蛋都是这家公司生产出来的。我们也看到整个鸡蛋是怎么从鸡屁股下面出来，然后最终呢是来到大家的身边挑选，然后包括冲洗啊。但是你的确来说啊，就这一部分它会产生一些对于环境的影响，例如说鸡会有鸡粪的排出，鸡蛋冲洗完了之后还会有一些废水，这些鸡的等它不下蛋的时候，它变成这个对人类没有用的老母鸡的时候，其实最终也是逃不了一个被处理的境地。虽然说我们去探访的这家公司，它已经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来做到一个闭环，让它无害化，包括用它来去发电啊，用它来去变成沼气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毕竟啊，大部分的农业的养殖还是要面临到一些废气的排放，例如说奶牛的养殖。据说奶牛，就全世界的奶牛，每年像二氧化碳，像地球的温室气体的这个贡献排出的甲烷，还有一些二氧化碳，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可以用这种生物的方法来去复制的话，也能节省不少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土地的资源，你给牛、给羊、给鸡要吃很多的饲料，这些饲料不给他们吃，给人吃啊，不是说人吃饲料，而是说这些地。不给 这些物料，然后省下来了。 对，这些物料可以省下来，或者可以不种这些东西，我们多种一些粮食。 是的，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母鸡要下岗了吗？二位，你们觉得母鸡会下岗了吗？赵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得看两方面吧，因为毕竟，就咱们现在说的，这刚刚是一个起步，但是你要说真的，然后去完全跟鸡蛋做的完全一模一样，然后这个其实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作为一种天然的食品，然后这个它里面的成分是很多种多样的，我们只能说它现在只能说哦，大概跟这个鸡蛋是一样的，但是它不能用这个完全这两个字。另外一个就是你去模仿一个东西，或者你去通过这样转基因的方式，然后去做这样一种鸡蛋的话，那你跟天然的鸡蛋，我们知道天然的鸡蛋，然后它可能不同的那个品种的鸡，或者说不同的地方养出来的，然后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它的风味，然后影响到它的营养。那可能有的人就是喜欢吃天然的，那怎么样呢？完全取代呢？其实也不太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说并行的嘛，然后如果说有这样的技术在逐渐的发展的，然后那边呢，然后大家也不要就是太过于 极端是吧？ 对，太走极端了，其实也不太好。 余亮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一个新技术的发展一定是预示着人类有更好的未来。那么现在在养殖，不管是鸡也好还是牛也好，它会产生一些对人体好的、对人类好的东西，当然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弊端。当然了，我们研究新的科技就是为了让解决社会的一些弊端，或者解决由于养殖而产生的一些弊端，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所以我其实还是蛮相信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新的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代表今天母鸡就要下岗，它还是短期下不了岗的，还是可以领很长时间的工资。但是呢，我们相信科学不仅有当下的苟且，而且还有诗和远方。 哇，好，这一下就有高度了啊，而且特别的文艺。关于母鸡下岗的事呢，我们目前和大家讨论出来的结果是，短时间内的母亲你还不这个母鸡还得站一段时间的岗，人类还是需要你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从刚才讲到的鸡蛋的蛋白当中再和大家说说关于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的事儿。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直播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鸡蛋是现代人的食谱中常见的搭配之一，每个人呢都能说出一堆吃鸡蛋的好处。可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吃的鸡蛋就不是来自于母鸡的辛勤努力，而是酵母菌的神奇作用。酵母菌是如何生产出鸡蛋的呢？这种鸡蛋是真正意义上的鸡蛋吗？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对于身体有没有不同的作用？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母鸡真要下岗了吗？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北京新闻广播，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食品营养与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赵建京。再次欢迎赵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国家二级营养师余良，欢迎余良。 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和各位听众啊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蛋白的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蛋白是咱们生活中膳食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无论是植物蛋白还是动物蛋白，我们都是需要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鸡蛋这个到底是算植物蛋白还是算动物蛋白呢？余良， 肯定是动物蛋白 啊，但它虽然没有孵出小鸡来，但是它是从鸡肚子里面出来的，算动物蛋白。 还有动物蛋白、 在植物和动物蛋白当中啊，到底这两种蛋白哪一种比较适合人的这个食用，包括人的身体，在生活中这两种我们是要有意识的去调配，还是只是选择一种就可以呢？ 其实在适合人体的这个需要的方面，还是动物蛋白更适合人体需要。因为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构成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一共有8种必需氨基酸。那么在动物蛋白体内呢，它的整个的氨基酸的数量它很充足，并且它种类是非常全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动物蛋白它从氨基酸构成来讲更适合人体，并且它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是从动物蛋白角度。植物蛋白呢，它多多少少在有一些营养，在有一些氨基酸的构成比例上以及它的数量上，都会相比动物蛋白有一些稍微的差异。所以从这个氨基酸的构成比例来讲，植物蛋白它可能会比动物蛋白稍微差一点，并且它的吸收率整体来说也要少一点。但是并不排除有可能个别的植物蛋白它也是属于非常好的蛋白质，就像我们说的大豆蛋白，因为大豆蛋白它也是被定义为优质蛋白的这一个行列当中，所以我们说优质蛋白包括所有的动物蛋白加上我们的大豆蛋白都是非常适合人体来摄入的。 喝豆浆和吃肉差不多？ 不一样，因为豆浆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很低，它里边主要是水分很高。 那就是吃豆腐和吃肉差不离儿。 整体来讲哈，豆制品和肉它们两个的蛋白质的构成还是比较符合人体的，但是整体来说吃豆腐它的消化吸收率更快一些，而吃肉它消化吸收率更慢一些。就好比我们在家吃块豆腐，可能2个小时以后我们就饿了，但是我们吃块肉可能得3个小时4个小时，所以呢从这个吸收的速度来讲，吸收率来讲，豆腐它比较快一些，而肉它会比较慢一些。但是肉里面它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高油脂啊、胆固醇啊等等这样一些如果过多摄入会对身体有害的一些物质，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动物蛋白有它的好处，当然也有它的劣势。植物蛋白有它的好处，吸收率快，但是也有它的劣势，就是在某些氨基酸上它会存在一些差异。 我今儿呢中午和大家一起吃饭啊，我们出去这个采访探寻的时候，这个餐桌上呢有一位朋友就他表示他是吃素，他是素食主义者，不吃肉，从小就不吃肉。后来有人就问他说那你吃鸡蛋吗？他说鸡蛋我是吃的。有人说啊，那这样就行了，这样就平衡了。那赵老师在你看来，就是有人他真的选择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是呢他对于鸡蛋是不排斥的，这种营养结构的搭配可以保持他的身体当中营养素包括各种成分的均衡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素食主义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真正的就是纯粹的那种素食主义，就包括鸡蛋牛奶它是不吃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就是我们说可以看的是它虽然说不吃肉，然后但是呢鸡蛋牛奶是吃的。然后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要达到一个营养均衡其实是需要很努力去做的，因为如果仅仅是不吃动物性的食如果那个仅仅是只吃那个植物性的不吃动物性的话，那可能会造成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如果他每天能够那个吃1到2个鸡蛋，然后增加一些牛奶的摄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大豆类的食品，像豆腐呀，然后还有那个各种豆制品呀，还有豆浆啊这些。对于它整个的平衡膳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先送走赵老师。到这儿呢，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咱们从一个新的科技来说起啊，采取呢转基因的技术，通过酵母菌的方式，人类可以在工厂当中来生产出动物蛋白，模拟鸡蛋清的成分。但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只是一个新鲜的科技，可能从成本上或者从大家的接受程度还得需要一段时间的推广。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来呢，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来从这个角度给大家来生产出很多食物。我个人对于这个未来是很看好的，因为它能够解决吃饭的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民族、任何的国家，吃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是在不断的膨胀的，如果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咱们生产